君离家时，手捧河水尽情地喝，尽情地喝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战舰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抱祖国，抱祖国，一片痴心抱祖国。多少绝浪惊涛，

间，虽然没有蓝天，潜艇兵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。我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潜艇兵的潜艇兵的心头，潜艇兵的心头。哦，

在那海上，浪花簇拥着银色的礁盘，礁盘上屹立士兵和钢枪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好战友，你独自天涯盼明月，你默默 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